我轻轻放开了手，低头沉默，安静的嘶吼。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，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，是否忘记我？再一万次你回过头，你会发现还有我。陌生的玩具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，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，伤我绰绰有余。等待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深陷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。我几乎忘了最初那种缓慢时光的虚度，爱情疯狂的程度谁能预估，还不如麻木。也许你从不在乎陪我跳完最后这支舞，当每一天不能结束，我爱着你多辛苦。陌生的问句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，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，伤我绰绰有余。等待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。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，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。 想象着

朋友都说我太乐观，他们劝我快看开，感情的一切已经通过膨胀，脆弱的心又快破产，但我必须要相信你爱我，相信爱情的价值还在，就算失去了一切被世界出卖，我得相信爱没有失败，说着走没理由，我不能接受，就算痛要换你回头，怎么做怎么做太苛求，说爱我不能发财， I'm not afraid to die. To you, ooh, ba ba, ooh, ba ba.

But I want you to know、oh, if I can fly, I'll pick you up, I'll take you into the night and show you love like you've never seen here.